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凤凰 U-Radio 综合台 3D 话新闻。我们这个节目呢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香港12点钟到1点钟为您准时直播。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外企大事不妙啊，好几家公司又被点名批评，而且不仅仅是批评呢，它应该会有实质性的，会受到极大的商业方面的损伤。有哪几家呢？微软、谷歌、雅虎、思科、苹果都是遭到不同程度的斥责， 有种那种超检大观园的感觉。 首先我们要同情一下微软这个微软而且是祸不单行，它一开始在七月份的时候28号那天，就国家工商总局组织了一批人在北京、上海、广东、福建、四川、湖北、江苏、重庆、河北9个省市近100名的工商执法人对微软在中国大陆的4个经营场所，哪儿呢？上海、广州、成都，应该还有北京，对，这4个地方同时进行突击的反垄断检查。 我觉得他们一定很爽，他那个总指挥那时候开始行动然后哗就去了。 哎，但是去了北京发现不爽，因为他们那几个高管都不在，都说在国外度假，所以呢因为没有人现场签字，结果呢这个案子就也不是案子，这个事儿就没办完。 如果没有人签字，是不是他这个这个在法律效率上有问题的？ 我不知道， 有漏洞的。 总之最后就是非常不爽，其他几个地方都完事儿了，只有北京他们说我们的高管联系不上，他们在国外就是没法签字，所以呢这次突击检查没有完成全部的检查内容。但是据说哈，就是反垄断这个案子呢，他这次用的什么突击检查这个办法呢，还是有一些的这个危险性在里面。因为我看这个资料说，你像在欧美国家，他只有涉嫌违反反垄断法中最为严重的叫做卡特尔案件，才需要采用这个突袭，就一般的不会用这么很中国式的，我听着怎么很中国式的，这么像扫黄了，类似于这种。好，他说这个方法呢，你用的时候要小心谨慎，而且呢，你在查的过程当中，你像对付微软这种国际巨头啊，这么专业的跨国企业，尤其是要小心，就不光光是法律问题就行了，可能很多的这些什么技术层面上呀，就包括反垄断那些很讲究专业性质的这些条文里面，一定要弄得非常清楚。你要查别人，但是千万不能被别人给反咬了，就是说你不能给别人留下任何的把柄， 违法的这个行为， 要非常非常的专业、谨慎和小心。 但是你观察的是这些，我观察的是另外一个方面，我观察的是时间点。就他是你刚才说7月28号， 八月多又来了一次， 八月，但是在八月头是吧？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8月1号是一个很敏感的日子，它不是建军节， 八月一号不是建军节， 它是2008年8月1号，中国的反垄断法呢就正式实施了。所以呢是反垄断法的生日来的，所以呢就是为了这个庆祝生日呢，就提前要 动作一下，就以后写大事记的时候也好写那一 天。对，你看那一年，然后我又网上上述了一下，就是在2013年的8月。这个8月1号上下前后左右附近的时候呢，也发生了一连串的这个针对垄断的罚款。一个是就是中国就是国家发改委呢对合生元就奶粉这个奶粉生产企业，然后因为违反了反垄断竞争这个行为呢，罚款6.7亿元，去年是作为这个中国反垄断史上的最大罚单。然后捎带手的还有一些小不拉的企业，比如说黄金饰品、上海的老凤祥，还有豫园商城，然后因为这个金店垄断价格，然后罚了上千万的人民币。所以这都是在八月左右，所以以后呢就给大家这些企业提个醒，八月的时候呢你就差不多呢就是该准备好什么计算机的这个服务器啊，然后文件呢、然后方便的发改委他们来抄家的时候用一下。对 哎，所以你看这个抄家的方式哈，他们就会分析为什么你说这么突然，他就是怕呢这些老奸巨猾的巨头们把这个资料他给销毁了或者藏起来，你不让你看见。他说我们为了防止这个，所以呢就采取这么一个突发的行动。哎，但是不止啊，你看什么汽车，就是奥迪、奔驰、宝马，这些豪华轿车市场的控制者们最近呢也是遭遇到了这些突访。那现在呢都大家觉得外企哈、纷纷是感到非常的恐慌， 人心惶惶。 而且不仅如此，你看这个苹果呢，它是出了一个什么政府的采购名单吧，就是几个他们全线的这些产品都已经被政府的这个采购名单给踢出去了。但是呢这个事情吧有一点罗生门，因为他们原来哈就是要自己去这个竞标，但是他们最开始呢就苹果他其实不是不让你买，不是我不买不准买，我是不卖。这个事情就弄得也是挺蹊跷的。但是总而言之现在整体形成了一种氛围，我看外媒他们就表示非常的担心啊，有人甚至上升到一种什么国家战略啊，说你是不是要 民族主义 把这些巨头们国际的企业给他打倒，因为你现在中国确实很多的企业越来越牛逼哄哄了，所以呢要给他们创造更多的市场的空间和这个机会来给他们。但是事实是不是如此呢，我们今天也没有一个结论，但是有几位这个行业里面的专家啊，一位呢是我们这个卢奇元先生，也是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相关的财经问题向他请教过好多次，他是沃德国际资产管理顾问公司的董事局主席。那他同时呢过去也在中国的财政部里面有过多年的工作和研究的经验，来请他分析这个反垄断听上去也是比较高大上的这么一个概念哈，一般人跟这个实际生活还是不是很息息相关。那他会从这个历史的角度上来给我们分析，到底反垄断在中国立法它是经历过一个什么样的过程。那现在我们刚才讲到的这几个行业，这几家著名的企业遭遇到在中国的反垄断的一些调查，对他们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有什么样的意义。那既然外面会盛传这么多的阴谋论，那从这些角度方面来讲，它是真的站得住脚的吗？还有一位，他是号称为中国博客之父啊，这个方兴东先生，因为他呢最近在环球时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就说呢禁止中国公职人员，但当然他没法禁止了，他就建议中国公职人员不要用苹果手机，因为他之前暴露出一个非常严重的安全问题，就是苹果的人员他会非常轻松的用一个什么工具，他都可以把里面的照片通讯录，就是你所有的资料 下来 他都可以轻而易举的调走。 其实现在那个前两天刚刚小米也是在这个小米的副总裁也是在美国的就这样做了一个道歉，因为他小米手机也被揭发他会未经用户的许可就把用户的这个手机里的数据回传到公司去。 哦，是吗？ 对，但他们解释说我们只是获取用户的手机号码以来探知你是否在线，这样的话在其他产品可以告诉你是在线还是不在线的状态。 这个就随便他怎么说了但是我的印象是说您既然在上传到网上不管什么样的资料它都不是安全的那好，那既然有人现在大张旗鼓的说这个，哎，你说的不用手机，印度这个总理真的不用手机，我记得我们有次节目讲过哈。那等一下方兴东先生他会跟我们详细的说他为什么建议中国的公职人员不要用苹果，那不用苹果的话用什么嘞？好，等一下听听两位一起来给我们专家啊解读解读。三立化新闻稍后见。好，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这场反垄断的行动对于很多外企来说呢真的是突如其来的一场灾难啊，有人觉得你像微软 刚才讲的在中国四个地方的办公场所遭到了突击检查，而在此之前呢，中国政府就要求中央机关不得使用 Windows 8操作系统。除此之外呢，受影响的还有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高通，他们其实自己已经悄悄的这个调低了今明两年的营收的预测，因为呢中国厂商少报了专利的许可费，高通呢还面临着反垄断的调查。那么反垄断调查一个结果就可能是巨额的罚款，在中国它最终的罚款可能会高达10亿美元。同时思科应该是华为的竞争对手吧？那思科它在中国的销售额上个季度呢下滑了4%，去年下滑了5%。那这仅仅是高科技的企业，除此之外呢还有汽车，包括奔驰。在上海 你讲到汽车的话，这反而其实有点相反，因为你前面讲的话都是有国内有竞争对手的相关企业，然后你调查外企以后，内地企业似乎可以以此来这个扩张自己的地盘。但是汽车你不觉得 中国打遍天下无对手是吧？ 你不觉得就是说，如果你把进口车的价格下调了以后，就是你这个反垄断法，然后让他们下调这个整车的这个价格也好，还是这个汽车零件这个价格也好，你其实是加强了对国内这个国产汽车的这个市场压力、竞争压力了呀？ 是吗？ 因为你想，你这个国产好车的价格下调，进口的好车的这个价格下调以后，同样的价钱，我当然是要买进口车，我不会去买国产车喽，对不对？ 哎，这些问题哈，我也是， 那你到底是为了国产？这个国产企业 非常奇怪。那我们问问专家吧，这个卢先生他有他的一番见解。首先也是从这个历史的角度来讲，是不是像圆圆说的，他选在这么一天啊，也是因为他这个反垄断法诞生的时候给他先份礼，作为将来你说大事回顾的时候，这一天是非常光荣的一天。 他们网站很久都没有更新了 好，我们来听听卢先生的解答。 我谈三个层次啊，先说咱们国家反垄断的这个立法的进步。就是我们以前在1993年之前，基本上对反垄断这是一个空白的。1993年开始，差不多二十多年前了，我们才开始在这方面进行立法的工作，然后才开始进行在这方面进行对国内的垄断行为的这种通过法律的形式来进行这种反垄断的尝试。到了2008年，我们国家在这个方面开始成熟了，就是我们出了第一部反垄断法。虽然这个反垄断法不完善，这个不完善包括了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这个法条本身它是主要是移植西方国家的，主要是移植美国的，它对中国的这个本身的这种经济状况可能有适应性的问题。因为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其实垄断主要是依附于行政垄断出现的一种垄断，那个反垄断法可能对行政垄断的这种反抗的这种力度或者是这种针对性可能还是有问题的，还在完善的过程中。但总体上我们开始有东西了。从反不当竞争到反垄断法，从93年反不当竞争到08年反垄断法，我们国家在反垄断这个事情上开始出现了完善，法条上完善了。至于机构呢，我们国家很有意思的，我们反垄断呢是3+X的结构，就是三个，主要是发改委、商务部、经贸部和这个商务部和这个工商管理总局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架构。然后 X 就是加上各分管的主管部门、主管部委、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它这个结构呢，也怎么说呢，就是跟这个法条和这个结构和法条呢，它不是完全吻合，或者是结构上可能有交叉、有对立、有冲突，它还是一个不是很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或者是很顺的这样的结构。第三个方面就是反垄断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应该是一个更主要的，它不是一个行政行为或政府行为，更主要的它是一个民权的一部分啊，它是一个社会或者是民众或者是机构这样的一个行为。但在这个方面我们还比较弱，大体上我们国家是在不断的进步，而且进步的速度非常快，短短20年之间我们在这方面走起来了。 在这个反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有一系列的挺好的案例，比如像可口可乐，我们做了他收购会员的时候做过，我们的对新书现折的这个垄断的这个诉讼，我们这个北京的企业起诉质监总局啊，行政垄断，保险协会被诉，这个网通这个被诉，微软黑屏被诉，中移动被诉，英特尔的知识产权案和这个必和必拓案，就一系列的这样的案件下来，其实时间很短，2008年到现在很短，一系列的这样的诉讼案下来，实际上我们在逐渐的开始上路上轨。这个反垄断内部的反垄断当的案例就非常多了，外部的反垄断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东西。至于最近这段时间的反垄断，我觉得是终于进入到一个比较深入的部门的深入的这样一个阶段了。就是反垄断以前我们关注的是一种商业性的垄断，当然大多数都是商业行为，但它那个垄断是属于纯市场行为的。最近的反垄断开始上升到知识产权，上升到更隐蔽的环节，或者是更深入的一个阶段了。这个也是受欧盟的启发，因为现在知识产权在国外，知识产权有出现一种很奇特的发展趋势，一个叫过度保护啊，就是知识产权这个地位过高，它形成了一种知识产权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一种工具了，成为一种重要的牟利工具了。另外就是知识产权变异，知识产权它不单纯是在知识产权进入产品的过程，而且竟然进入到产品的延伸产品过程，就是附加。就比如说你像这回对高通啊，对这些的，它就是本来是一个小配件或者是其中一个配件的过程，但它变成了一种整体商品的附加价值里面，它要征收知识产权了。就是一个小配件，它就说配件它要收手机的，这样的话这个情况就变得不大。至于你说这个反垄断会不会有其他的这种意义或者是结果呢？那当然了，反垄断它怎能不是贸易战的一个部分呢？它肯定是对整个的贸易，整体上这种贸易它是有影响的。至于我们国家，因为正好我们的主体是3X 结构，这三个发改委也好，商务部也好，经贸部也好，或者是工商总局也好，它肯定会体现出一定的国家意志来。它对有些东西它可能更为重视，可能投入的精力更大一些。我们国家在反垄断这个协会这儿最高的领军人物是副总理，那下边又包含了这些分管部门的部长，那他们肯定是带有一些想法的。那会不会对这个整体的这个贸易公平构成某种影响呢？我看总体上不会，因为我们国家在这方面是弱势国家，不是个强势国家。即便是打贸易战，贸易战的主体形式它也不是反垄断，而是反经销。其实美国人现在做的事情更像是贸易战，中国人做的这个事情我个人觉得其实不必过度解读。因为我们在处理知识产权，像现在爆发的这几个主要案例里面都是一个对知识产权的这样的处理。其实反垄断它的原始意义在于通过资本垄断形成的对市场的垄断，而现在的垄断的主要形式其实它不是通过资本垄断形成对企业并购或者是企业联盟形成对市场价格垄断，它主要是通过高技术的垄断，实际上就是对知识产权的这种垄断形成的某种价格上的控制。它具有崭新的形态，这种崭新的形态其实是我们不熟悉的。我们像反必和必拓，这主要是反价格联盟这种商业垄断，这是我们首先像可口可乐，像其他这些东西，包括对汽车的垄断，价格的垄断，这里边它主要是比较典型的或者传统的那种市场垄断。现在发生的这个主要是针对专利技术，包括对微软、对高通， 对，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些行业呢？有人觉得它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政治意味在里面？ 这里边可能不排除这种因素，但这种因素它不占据啊这个主导，因为比如说你可以不通过反垄断来进行这些方面的这个处理，比如说政府采购，你完全可以不用它的，对吧？ 嗯。 比如说重要机构采购，比如军队，比如说这些机构的这个采购，你出于国家安全原因，你完全可以不买它的，这是你的权利啊，这是你的权利。但是用反垄断的方法呢，其实是一种市场屏蔽啊，就是禁止你进入这个市场，禁止进入这个领域，或者是给你提高更高的门槛，通过罚款，通过什么，使得你在某种意义上跟其他人拉平了你的这个门槛啊，竞争的这个高度拉平了。我个人认为不能过度解读，就是安全上的问题，还有就是贸易战方面的问题不能过度解读，但这里边肯定不排除这方面的想法和因素。在欧盟进行同类型的反垄断的这个整个的操作过程来看，他们比我们的力度大得多，他们的深度也大得多，但是欧盟反垄断的结果是不是可以使欧洲的企业啊能够战胜他们呢？比如像诺基亚重新崛起啊，比如像他们这些企业形成替代呢？一点可能都没有，一点可能都没有。在高技术垄断反垄断的过程中，是否形成对其他企业高技术上的这种优势的扶持呢？我看未必。因为高技术这个事情的发展，你说依靠反垄断你就能，比如说在反垄断的过程中联想啊，华为啊，巨大中华这些企业就能起来，甚至可以帮助三星啊什么的，这个我看还是要靠他们自身的努力，在技术上面通过生产力的发展，通过技术的不断的提升，通过国家整体在这个产业方面的提升，最终来解决这个问题。无论如何，我们的反垄断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价值的。 好，刚才这段呢是录音访问，来自于沃德国际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董事局主席卢其元先生。那么他曾经有多年在中国大陆财政部工作和研究的经验，他对于这次反垄断还是没像对没像是舆论场上很多的这个阴谋论的论断哈。但是如果你梳理说这一年多以来发生了针对于外企的一些新闻事件，你把它串起来看，很难不让人有这些的联想。你包括从一年前的这个葛兰素史克，那他就是被爆出来跟中国的这些官员啊医生啊行贿，那他在当时可以说是中国最受关注的企业的腐败事件之一。而且呢之后呢这应该是上个月的消息，居然还有人通过邮件啊，就像葛兰素史克的高管，他秘密就拍摄了一段中国区的前总经理，这个人叫做马克瑞，然后的这个性爱视频，然后世界媒体都在关注。 因为针对这个药厂它实际上是一个腐败问题，因为它向这个医疗部门发放回扣啊这些东西，但今天呢是讲的是一个查垄断和反倾销的问题。那刚才这个卢先生他也讲到，就是已经是一个技术，它高科技的垄断，实际上什么这些东西都出现在就是中国企业做不到，没办法，就是出不来人家这样高科技高水高素质的产品的时候呢，你实际上这个定价权是掌握在别人手里的，别人可以用这个技术垄断就是知识产权为理由然后随意定价。然后呢我刚才也看了一个资料呢，就是讲就是里面这个汽车，关于汽车的问题，比如说中国这个一些汽车在中国市场的这个新车的这个利润率是20%，但是在美国或欧洲呢最多就是10%，那这个零配件市场这个利润呢甚至高达到40%以上，那这的确是应该就是进行规管的一个问题了。 但是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卢先生他也没解答，你说为什么现在对于汽车行业给他出重拳，确实如果说这个汽车的价格它下降的话，你说那跟现在 国产车不就没人买了吗？ 国产车没人买，而且这个跟中国现在它大方向是不一致的，现在公车是限购的，而且你说交通这些污染啊什么的交通堵塞，它都是想 想通过减少的这个汽车保有量来控制， 嗯， 但是你现在这么一弄， 但他就是适应了，就是之前这个回应，这个外交部他们回应这个大家， 嗯， 你说是不是你在这个有民族主义保护啊那个， 嗯， 他说不是啊，他说这是外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进行竞争， 嗯， 大家在同一个价格这个定价上面然后进行公平竞争， 嗯，就有的时候大家不用过多的联想， 嗯， 啊， 但而且还有一些，我看还有一些外媒他这个指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这个反垄断部门它不是一个部门，它是其实是三个部门， 三加 X 刚才他讲的， 对，它三加 三， 嗯， 三个部门，什么就商务部的这个反垄断局， 嗯， 然后发改委的这个叫做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 嗯， 还有这个国家工商总局的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局， 嗯， 就是这三个部门是在联，就是你也不知道他们是联合执法还是各自独立执法还是 中间一定会出现 打架的情况，联合的一个这个诉讼， 嗯， 是不知道的，所以这个执法方面是非常复杂的， 嗯，总之合称为有关部门就对了， 对， 这个， 而且很可能是互相之间就是我要这么查，我要往东查你要往西查， 嗯， 大家的目标是不是一致也不知道 啊，这个， 嗯， 这个咱就真的不好说了， 嗯， 但是你从现在查的这些方向和结果上，如果是出现没什么逻辑的时候，可能能够说明他们中间可能执法是遇到了一些实际操作的问题哈， 嗯。 好，三立化新闻，我们稍微休息，等会儿再来听到方兴东先生，中国博客之父，来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认为中国公务人员不要再用苹果手机的原因。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其实这都是一条旧闻了，在七月底的时候呢，看到苹果公司是终于承认，他们公司的员工呢可以通过一项未曾公开的技术，获取 iPhone 用户的短信、通讯录和照片等等的个人数据。那么这起事件呢就引发了一些关于安全问题的讨论， 嗯， 现在呢还在进一步的发酵，发酵的一个背景呢就是我们刚才讨论过的各种的外企行业啊，汽车还有高科技的行业被进行这个反垄断的调查， 嗯， 我看到这篇文章出现在环球时报上，而且写的人呢是互联网实验室的创始人，在中国被誉为中国博客之父，他现在也是浙江传媒学院互联网网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方兴东啊，因为呢他出现的这个平台也是很有争议的，所以呢一出现在环球时报上，我就今天还看了一下这个评论，很多人也都是不由分说的，其实没什么理据的针对方老师本人进行一些人身攻击啊。好，我们来听一下方先生他为什么觉得这个公职人员应该禁用苹果手机，这个是他在环球时报的文章的标题，并且他怎么看在网络上引起的一些争议。 主要是因为这次暴露出来的问题，就是他可以把用户的这个他留了一个后门，就是能把用户的数据全部都能够收集，所以这个是隐患是非常巨大的，尤其是现在就是整个智能手机，就是特别是美国那个斯诺登以后，就是说从大规模收集，就通过大规模收集用户的这个信息来进行大数据分析，这个实际上在国家安全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所以可以说就是目前的整个网络安全的这个主战场，就是已经从原来的电脑已经转移到这个智能手机这一端。 嗯， 那么这次呢，就是这个隐患披露以后呢，像苹果它基本上是还是采取的这个回避。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你如果政府这个不这在这种时候，如果政府不作为的话，可能这个事情也就不了了之。所以如果政府能够有所作为，这样的话就是而且就是这个作为是也不用过激，就是说是一个比较适度的。就是从国家安全角度，就是从各个公务员的这个层面能够禁用苹果手机，那这样的话是企业它也会高度重视这个问题，那这个政府也好民众也好，可能通过这个事情可能在安全的这种意识也好，这启蒙也好，我觉得都会有极大的帮助。 嗯，那在执行层面呢，你觉得有可能做得到吗？ 我觉得这个真要执行，我觉得问题可能就是执行起来这个难度不大，但是我觉得倒是可以，就是说它不一定是一刀切，是吧？可以说根据一些重要的这个 这个比如不同的层级啊，不同的领域啊，它根据这个就是说安排的这种敏感性来划分，先解决就是最重要的、最紧迫的，是吧？然后再慢慢再覆盖下来。 嗯， 那如果这个过程中，苹果能够认真对待，能够把安全隐患能够它真的有可靠的方式能够保障，是吧？那我觉得就是在一些就不太敏感的领域，这个也是可以稍微宽松一点。 嗯。您说的不太敏感的领域和敏感的领域，在您概念里面是怎么区分？ 那就是说一些，比如说这个，比如说你这个领导的这个层面，比如说到了一定层面，它涉及到国家接触的国家的很多这个会是比较机密性的这个内容的，这样的这个公务员，那他肯定是我就不能用苹果手机。 嗯。 另外一些就是说你一些重要的领域，比如像金融啊，这个交通啊、能源啊等等，就是说在这个这国民是。国民生活就是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些领域里头，我觉得这些行业，我觉得应该这个，但是可能像一些普通的不重要的一些基层的一些地方的这些公务员，那可能这个他在国家的这些安全方面没有太大的这个影响的，我觉得那这个倒是可以稍微宽松一点。 嗯，您怎么看待您的这篇文章出来之后，在网上的一些质疑？有人觉得这是不是代表着一种封闭？ 我觉得这个质疑应该是很正常的吧，所以我觉得还是比我想象的要好一些，因为确实就是说之前大家就是我们普通大众在于这个手机的安全性，因为我们一方面我们也没有切身的体会，另一方面它你数据你也根本就没法感知，所以大家总体来说整个社会在网络安全这个意识还是非常淡漠的。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通过这个事情，争论也好，还是这个技术实施也好，我觉得可能最大的意义并不是我们要打击这个苹果，而是说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是网络安全的一场社会启蒙。 嗯， 苹果产品就是苹果，因为苹果是它的软件、硬件，包括云服务，就是它整个一体，都是它一家企业，就是它这个一个黑盒子，你根本外界根本第三方企业也好，根本没法知道。就是在目前在所有的系统里头，就它的系统是最就是说最有可能就是说这个为美国政府所这个所用的。 嗯， 因为其他安卓也好，它是开源的，而且它是软件硬件都是大家不同厂商的，所以你一个系统越开放，你要干这种这个隐秘的事情就越难。所以目前来说，就是我觉得苹果是一个比较典型，就它没有承诺任何这个安全的保障，它也没有就是任何的举措说让我们能够有就是能够信服它这个安全方面它不会有问题，啊，它从来不做这方面的这个保证。所以这样的系统，我觉得我们一定要这个有所作为。 嗯，那其他的一些品牌呢？你像韩国的这些或者其他国家的，不是美国生产的，它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吗？没有这样的担忧吗？ 不，这个专业肯定是有的，因为而且就是你不仅是这个品牌了，你还涉及到芯片啊、操作系统啊，这个多个层面。那， 嗯， 但是我们还是要从这个最有可能的这个风险最大的这个层面先入手。这个，我觉得目前在所有的这些系统里头，这肯定是这个，这个最敏感的肯定还是这个像苹果这种，就软硬件它自己一体化的，就只有它独家这个，就掌握了整个系统的。我觉得这样的是最危险的。 嗯。 那其次就是说，就是像三星啊，包括其他这个国外的这些品牌，因为它的整个生产流程各方面，我们不可控，啊，那当然最好的就是来就是保证安全，我们还是要建立一套就是。除了厂商之外，我们还要有一套自己的这个，比如说源代码托管也好，这个数据的跨境流动也好，就是我们能够有一整套的制度来保障这个产品，不管是你是国外的也好，还是国内的也好，就是你通过这些制度来保障这个安全。 嗯，这个制度是指， 就比如说这个，比如说如果我们有这个数据跨境流动的这个制度，哪些数据不能出去，哪些数据能够出去，有非常这个严谨的这个制度，这样的话就是你就不怕这个谁的手机了。啊，然后另外就是源代码托管，就是你要把源代码，就是说这个你苹果你要进入中国市场，那你要把你的源代码要托管在这个核心的部门，就在关特别是关键时候我们能够检查，在关键的时期我们能够掌控，啊，这样的制度就是说怎样就是这个需要通过一系列的这个布局，那这个时间会比较长，所以在没有完善制度之前。我们通过这个禁用这个敏感领域，就是禁用这个苹果手机，我觉得通过这样的方式，是不是虽然不是最好的方式，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 嗯， 另外方老师，我想问问您有没有关注微软的这个被反垄断的事情，您怎么评价？ 对，然后这个微软，因为我们基本上从90年代后期就一直就呼吁，就是在微软要进行这个反垄断调查，是吧？包括在限制它的很多这个行为。但是实际上就是它在这么多年来，我觉得它的销售模式也好，它的很多作为也好，然后都是这个涉嫌这个违反这个反垄断法的。那么我觉得就是十多年下来，我们这个呼吁了这么多年，那终于现在开始调查了。那在我们来说，我觉得这个事情肯定还是比较高兴的，是吧？虽然来的晚一点，但是这个。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就是有必要的。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调查微软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就是不调查微软才是一个不正常的事情。 嗯，但是现在很多评论说，是不是因为微软跟中国政府这几年的关系转差，而且中国政府他这样的做的目的，会不会有一些是从民族主义的这个保护主义的情绪出发？这个您怎么评价？ 我觉得就这次这个大规模的这反垄断调查，我觉得它肯定不是针对外企啊，或者说这个少数企业。我觉得它还是说这个反垄断法成立的这个就是那个颁布了这么5-6年时间，但是我觉得就它5-6年来，我觉得它没有产生真正的这个威慑力。它在这些垄断企业，不管是国企也好，这个国外企业也好，还是这个民营的这个垄断企业也好，我觉得都没有足够的这个威慑力。我觉得一部法律它最大作用，它要有足够的威慑力，让大家不敢去这个触犯这个法律。所以我觉得这次里面，我觉得不管是我们的这个政府的这个在就那个政府这个权力在大量的这个削减之外，我觉得怎样就是限制这个垄断企业的这个力量，我觉得就制约他们的很多行为，我觉得跟这些，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总体背景上是一脉相承的，就是。怎么样让市场竞争能够更加有活力，能够让这些创新的企业能够有更大的空间？我相信就是这个微软也好，我觉得还是跟本届政府的整个思路是一致的。 嗯，好的，谢谢您，方老师。好，方兴东先生的一套论述，他是互联网实验室的创始人，中国博客之父，他也是悉达普奔对于这个反垄断的做法 的。 我就想起来你说用手机哈，就安不安全的这个问题，我记得我们当时在看到习近平带着彭丽媛是在哪个国家，南美还是哪个国家出访的时候，第一次 拍照，对， 一看用的是苹果， 对， 然后 当时是一种民族主义情绪，说你堂堂这个国母怎么能用一个外国手机？ 哎，不是，我当时我就一闪而过， 哦， 我说这个 是 安全吗？我说你看奥巴马，他用的是一个超级手机，可以说是没有牌子的，就一个无牌货。然后尤其是斯诺登这个事件出来之后呢，大家就开始做很多的这个搜罗工作。我记得我们当时做过一个就是间谍类似的，我印象当中是印度的，他们的首脑是不用手机，他也不用电话电邮，他通通都不用，一切都是人肉，所以他的这个是最安全的。但后来好像彭丽媛他再一次出访的时候，就是大家拍到的就已经不是 是国产手机了， 就换掉了。好，这个当然不知道是，难道那个时候才意识到有安全问题吗？ 但至少我知道的就是英国他在内阁召开会议的时候，他是严禁这个议员带手机和平板电脑进去的，所以他是根本就不允许你带这种电子设备进去，不会发生香港议员在看这个嫩模这个用平板看嫩模照的问题。 好吧，主要是为了防止传绯闻传接丑闻。哎，好，但是刚才方先生讲的一点，他说苹果不安全，可是呢，我今天早上看到的新闻说安卓的系统有一个什么超级大病毒，就是在普通平民的手机上爆发，就你一点，而且呢，你这个防范性应该是不强的，因为它是朋友圈，而且是你熟悉的亲人朋友发出来的，你如果一点，你的各种什么 就 中招了。 你最危险的敌人往往就是你的朋友，是吧？那我看刚才我也讲了，就是小米手机它也爆出丑闻，就是它会回传数据，用户数据 没有东西是安全的。 对，其实没有任何一个品牌，你不用特别针对某一个品牌。这个电子设备本身它是有漏洞百出的，我看到它美国它是怎么办呢？它就是在一些这个机密级别比较高的部门或者人员的时候，它所用的电脑或这个手机都是个别生产的， 或者是它是订购，就比如说国防部向你特别要求采购，那么在这个特别订单中呢，可能我要监管你的整个生产过程， 对 啊，我要检查， 早就该这样了。 我不是说把你一往一棍子打死，说你的所有产品我都不用了， 嗯， 或者说我，或者说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我们只用你的产品，不用别家产品。 对， 它实际上是一种这个高端私人定制的一个，就是国家政府定制的一个方式。 嗯，哎，这个才靠谱。 其实我觉得，中国也可以这样做。你或者是就是国内企业你高端定制， 嗯， 或者是你觉得国内企业的这个技术水平达不到，你需要国外那种比较高先进的这个电子产品的话，你可以，你也可以采用这种就是政府订单的这种特殊订， 嗯嗯嗯， 订单的这种方式。 嗯， 对， 哎，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建议还是挺靠谱的哈。 嗯， 我还有一个比较好奇的，也想跟你聊聊的。你说现在对于外企哈， 嗯， 舆论场上， 嗯， 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心态，就是你凡是曝光了什么，你央视或者其他的官媒， 后面有猫， 你让大家那别弄什么，我就非得跟你对着干， 嗯，逆反心理， 逆反。你说麦当劳、肯德基有问题，我偏去吃；你说星巴克怎么着，我偏去喝， 嗯。 然后你再说什么苹果，它的之前不是爆出了保修有问题吗？ 嗯， 我偏去， 嗯。 然后你又给什么外面的羊奶粉给他添加罚款什么的， 嗯， 我一定去支持他们这个品牌。 嗯， 哎，这个心态也蛮好玩的。还有一个心态，我知道你留意到上次诺基亚的跟小米的一个互动嘛， 嗯， 就一个诺基亚的被裁掉的员工说找工作， 嗯， 然后呢，应该是小米的这个，好像我后来搜他是小米的一个哪个贴吧的吧主， 嗯， 他就专门负责经营这些网络社区什么的。 嗯， 他呢就发了一个微博，他说听说诺基亚很多的员工被裁员，他们在找工作嘛， 嗯， 然后我就问他们，你们在诺基亚是怎么样一个工作的模式，他就是几点钟上班， 嗯， 几点钟下班， 嗯， 中间呢还有什么午休， 嗯， 周末周日，这个完全是不用加班，就是， 嗯， 非常的悠闲，你想象当中的，嗯，就外国人 比较正常的 工作方式 和生活。 好，结果呢， 嗯， 这个小米的工作人员看了之后，他说对不起，我们小米真的没有这么好的工作。然后底下就 你有这么好的福利吗？ 对，底下的就一片喷，就有的人是觉得你看小米人家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哈， 嗯， 人家的这个工作的节奏和工作的模式不是那种养尊处优的这么一个节奏， 嗯， 再一个呢，你小米你也太嘚瑟了，谁知道， 嗯， 谁都知道你们这个现在的势头好，但是也不用这么踩着人家在那往自己身上贴金啊。好，这个也非常好玩，就是说外企的这些的形象和他所谓的将来的前景哈，就是在老百姓心目当中，我觉得也有一些的微妙的变化。这些年， 嗯， 我们最后一部分来聊聊这个。好的，快回到三 D 画新闻。我刚才讲到的这种心态哈， 嗯， 我确实在身边的一些朋友里面可以找到一些印证。不是说我跟你什么事儿都反着来，你让我别去买什么， 嗯， 曝光什么，我就非要用什么，而是对于外企的这样一个心态的变化。 嗯， 你像从前一般人认为的就是最优秀的毕业生，我都是第一选择是 外 企，现在不是了， 嗯。 现在呢，我印象当中有一个同学，他同时一个是外企，就是什么四大之类的，还有另外一个他是去互联网公司，他是帮小米去里面做一些还不见得是那种高大上的工作，有的时候甚至是做一些杂活他都愿意， 嗯， 甚至另外的一些选择在于去创业， 嗯， 就是你不能看到他特别光明的一个前景，但是他们就看好这个 投向自由， 对这个什么互联网思维的这些东西。就是尤其是互联网企业，他们觉得这个将来一定是最热的和最有前景的。 嗯，但我其实反而不是特别关注这个心态问题，因为我觉得心态问题它更多是一种情绪。那如何去平复这些情绪呢？ 嗯， 你做任何事情永远有人跳出来闹情绪的。 那 我倒希望国家能够好好的，就是你既然有了这么一部法律，然后你再搞一些配套的规管， 嗯， 那你就把它搞好来，就把它搞得系统化一点，不要， 嗯， 不要这么戏剧化，不要你， 哎， 对， 这个， 你不要搞得跟演戏似的，每年八月份 嗯， 大明大放，然后过生日搞一下，然后剩下的时间就是静悄悄没有动静。 嗯， 而且你就像正如你自己刚才所说的是，你既然说是大家无论是外企还是那个国企还是民企都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那个公平竞争好，那你也管一管中石油嘛，你也管一管中石化嘛，你也管一管电信嘛，还有这些银行嘛，对不对？ 哎， 我看到这个同济大学有一个研究员，他呢就说他是知识产权和竞争法研究中心的，叫做刘旭，说实际上啊，中国政府也调查了部分中国企业，但是呢由于牵涉了太多的利益，所以呢发改委 就 没有宣传之类。 就是说你不透明，牵涉到什么利益了，牵涉到谁的利益了，你不要老怪别人有情绪，因为你不说清楚，我们当然有情绪，你只是没头没脑的来了查了一个企业，然后没头没脑就又悄无声息了，你让我们怎么能够相信你呢？还有我觉得这个中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动不动整改某一个行业，像之前整改这些什么奶品奶制品行业，他虽然也关了也罚了一些人， 对， 但是呢他有一个我觉得很不好做啊，是他把一笔这个国家的资金投向他喜欢的或他信任的某几个企业，然后说我们要重点扶持这几个企业，让他们成为这个什么好的品牌，我觉得恰恰相反，你应该把钱给消费者，你让消费者有主动权去选择他们认为好的商品，自然而然就会把那些差的产品给淘汰掉，对，让消费者做主，让这个市场做调整，因为你反垄断的本身的一个前提就是我这个市场在自由公平竞争下我才需要反垄断，如果你这个市场根本就不是公平竞争的，你国家一种行政垄断的话，你无论在下面怎么反垄断它还是不是公平的环境。 没错没错，哎，我觉得近期哈，我们要关注另外一个方向的动向，就是上海，你说阴谋论者他们会说反腐败反最后会反到企业里面或者反到高校里面，大家要盯定这个上海最近会出现什么样的异动啊，这个一定是有招来的。好，我们今天的三地化新闻就先讨论到这儿，谢谢圆圆，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